气泡，别让眼泪晕花了妆，美丽的新娘，她为你采摘的鲜花是最独特的嫁妆。 望着深刻，遗留的曾经的或的死的部分情中缠着我，

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月， 竹行 南兰掌， 十月一程， 七月上 周游， 回诺车笔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，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我走了多远，无论分开多久时间，

记忆不一定想得清，人们以为眼泪可以解决所有悲伤，心脏的跳动却始终没有方向，好好走着的老了为什么忽然来的，好好走着的老了为什么忽然来的，没有人长生不老，他怀疑的问我玩过植物大战僵尸没有，被他看低，人生少了许多的乐趣，他说他并不沉迷这场游戏，更喜欢在人群中扮演自己，说到激动的时候，手就握成两个拳头。哦，像你得到了胜利的拳击手。从不看过去，

候能像我一样，别开口，继续沉默。当我离开以后，你也许会懂得。

那年一起种下的树啊，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。当誓言中讲起了日月，这爱恋不舍不懂。你裙摆绽放走向我，脚步轻松。可是命运啊，渴望啊，和热烈啊，非将这生长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。夏日轻柔的晚风，穿过木兰的巷子，一洒草丛生。青春啊，鲜血啊，全

眼看天亮，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看着你梳妆，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姑娘，我在他乡，望着月亮。 Dangerous love, you're not good for me, darling. Yeah, you turn me away, like I'm begging for a dime.Nothing frightens me, baby. Oh, is it love when so easily you say goodbye? Is it love when we've given up before we try? 会大喊大叫，每